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8月2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就省道松兰路改扩建工程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工程建设情况，促进项目建设向前推进。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陪同调研，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松兰路的东陈方镇和百尺干镇路段，就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听取了交通局和乡镇负责人的详细汇报。据悉，松兰路改扩建工程南起涿来路，北至北京界，目前3座桥梁主体工程已完工，部分路段正在进行拆迁征地工作。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后，陈宇强调，相关职能部门及乡镇要集中优势力量，讲究工作方法，千方百计和群众沟通交流，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全力以赴保障改扩建工程顺利进行，确保圆满完成2017年既定的建设任务目标。8月1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7届二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副主任张宝利、王爱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清华与全体机关干部一同参加学习。会上，与会人员全文学习了市委书记王彦青在市委7届二次全会上所做的报告和市长陈宇在会上的讲话。8月1日，涿州市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会，副市长陈俊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市政府关于印发《涿州市创建省级和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实施方案》的通知，并对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涿州市委7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内涵，8月1日，高官庄镇组织各村干部召开专题学习会。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渗透客栈， 渗透客栈， 渗透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 个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 Say goodbye。 这首歌来自张雨生和陶晶莹一起合作的《我期待》。各位好吗？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今天是8月4号啊，又是一个快乐的周五啦。你有期待每一个周五的来临吗？就是每到周一周二的时候，你有特别的期待周五的来临吗？哎，我就是啊，每天都特别期待，哎呀，周五快点来临吧，又会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周末了。那明天呢，又是一个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周六和周日了，你有计划好去哪儿玩吗？如果没有的话，貂蝉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玩处啊。 你有去坝上看过草原吗？如果您去过了呢，就再次回味这些美景吧。如果您没去过的话呢，就跟我一起来讲一讲，来看一看那些景色优美的草原吧。 静静爱一个人 上草原位于内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南的接壤地带，只有草原陡然升高而形成的地带，又因气候和植被的原因形成的草甸式草原，是坝上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又分为围场坝上，就是知名的木兰围场、丰宁坝上、张北坝上和孤原坝上等区域组成，是内蒙古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木兰围场县乌兰察布的大草原最为美丽，但距离北京呢也是最远的。该地区平均海拔在1500米左右，夏季无暑，是舒适宜人，地势平缓，多为丘陵草原，总面积约为350万平方公里，全长约300公里左右，是理想的绿色健康的旅游休闲胜地。草原，坝上草原是典型的干旱型草原，当地人呢叫草滩。草原旱和草居多，草层高度为15至40厘米，这类草原景色占坝上草原的大部分。草甸草原是草原中最好的一类，主要植被呢多为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高度约30至60厘米，有各种野花盛开在其间。五花草甸闪电河畔察北牧场围场的大部分地区，丰宁大滩部分地区多见这类草原。其实说实话啊，貂蝉，我是没有去过草原的，一直都特别想去那种躺在草原上，然后看着蓝蓝的天空，然后有几朵白云，然后瞬间就会有那种羊啊和牛啊在你身边走过，一直在幻想这样的一个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游玩哈。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去过草原的话呢，来跟我分享一下你去过草原见过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趣事儿。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呢，来听一听今天的千秋客栈，我们来想象一下吧，去草原的过程。这里是仙偷客栈，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我一起互动吧。 人的情歌，把爱深藏在心窝，有些感觉不一定要说。 沉默

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是吗？同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亲亲》。各位好，这里是先通客栈，我是貂蝉。都说呀，说人生啊，至少要有两次的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想问问啊，在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年岁里，都曾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因为生活的种种原因吧，这个美好的希望总是变成了午夜梦回的美好梦想，总是在梦里去想，哎呀，我去到这个地方玩了，我去到那个地方玩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呀等等等等一些原因，没有机会可以出去玩。所以呢，现在是八月份了，可以说是去草原的最好的季节。趁年轻啊，就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收拾好行装，我们去乌兰布统。用心去感受沿途的美景，踏遍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啊，一路涉足，一路的留恋，一路回望。世界很大，我们从草原开始。那么这时间呢，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通客栈，来跟貂蝉讲一讲你去过草原看见过哪些美景，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趣事儿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八月份啊，马上就到了，去乌兰布统草原最美好的季节就是在秋天。金黄跳跃在树梢，流雾在坡地上起伏，俏皮的白桦林在林间闪着红光。丘陵与平原的交错地带，森林和草原的天然结合，有南方优雅秀丽的阴柔，又有北方 粗犷雄浑的阳刚啊，南秀北雄之美，哇哦，很美很美哈。说呀，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样的色彩，这样的美景，正是我们流连忘返的最美好的理由。不管你是资深的旅行家还是无意间闯入美景的游客，都会为草原的美景所折服，是不是？我经常会幻想啊，自己去草原上，然后一个人躺在草原的地上，然后望着天上的白云和蓝天，想象着身边会有藏羚羊还有牛啊羊在身边走过哈，我觉得可以告别很多很多的喧嚣，忘记很多的烦恼，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那么这时间呢，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我讲一讲你去过哪些草原，在草原看见过哪些美景，或者说呢，发生过哪些趣事儿。首歌来自刘若英的《男人的皮衣》，这里是先偷客栈啊。那么这时间也请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观看一下大掌柜去乌兰布统游玩所拍的视频，真的很美很美。如果你有去过草原的话呢，可以再来回味一下那里的美景，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呢，更要看看这个视频了，来感受一下草原的美丽。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乌兰布统去看一看美丽的草原。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琅琊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4号，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先偷客栈开张啦！ 我 是掌柜的封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 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和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之前这首歌啊是李健有感而发写的，当时是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因为对方呢都不是初婚，所以呢他就有感而发，灵机一动而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日落之前。说的是呢，只要人生在世就一切不会太迟。正是因为从前的点滴，才有现在我爱的你。哦，很唯美的两句歌词啊，也是真正能唱到人的心坎里去了，是不是？只要人生在世，一切都不会太迟。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每天可能遇到了很多工作，很多烦心事儿，很多麻烦事，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在周六周天的时候，或者三天小长假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我知道很多人都看过大海，当你面对大海的时候呢，可能 就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了，去感受海浪的声音，海风的感觉。那么当你面对草原的时候，也一样会有这样的感觉，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乌兰察布，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看一看上个月我们大掌柜出去玩的视频。那么如果你去过草原的话呢，可以来回味一下草原的美丽，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呢，就更要看一看了，来感受一下草原的美丽。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草原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看一下大掌柜拍的视频。貂蝉西语带给大家推荐几个中国很美的草原啊，刚才介绍了乌兰布统的坝上草原，那中国还有一个特别闻名的叫呼伦贝尔东部草原，这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了，是不是？在祖国雄鸡版图上方有一个酷似机关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它被誉为北国碧玉。呼伦贝尔得名于呼伦和贝尔两大湖泊，呼伦的蒙语大意为水濑，贝尔的蒙语大意为熊水濑，因为过去啊这两个湖是盛产水濑的。当地民间呢还有一个关于呼伦贝尔名称来历的优美传说，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一个勇敢的蒙古族部落有一对情侣，女的能歌善舞，才貌双全，叫呼伦，男的力大无比，能善骑射，叫贝尔。他们为了拯救草原，追求爱情，在草原上的与草原上的妖魔奋勇搏杀呀，女的化作湖水淹死了众妖，男的是为了寻找女的勇敢投湖。于是呢他们双双化作了世世代代滋润草原和他的子民的呼伦贝尔二湖。呼伦贝尔草原呢距呼和浩特驱车有2000多公里，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草原，水草丰美，生长着剪草、针毛、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国之称，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有机会的话呢，也要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感受一下草原的美丽。 也终于我把相片都摘下，岁月说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琉璃。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在天涯留下寻梦的踪影，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情，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 那这一个草原呢，应该也是无人不知了，是新疆的伊犁草原。说呀，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伊犁那拉提草原是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体组成的自然风景区，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啊，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拥有温泉、良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是一处银色雪山与绿色草原相互媲美的草原，填补了我国草原风景型空白的珍贵独特的国家风景级名胜古迹啊。 那么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看一看我们大掌柜在上个月去乌兰布统的游玩所拍的视频，来感受一下草原的美丽。那么也请听众来跟貂蝉分享一下呀，如果你有去过草原的话呢，来跟我讲一讲你看过哪些美景，或者你在去草原的路上发生过哪些趣事儿呢，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去，你也不得已，我

难舍闭上眼也无法否决，你怎么会让自己舍身不断下线，你怎么会对我的心不断的拒绝，爱失去你的包围，每次退后又错过你的世界一点，我没有办法清醒应付新的对决，你却轻易让我的心委屈到极限，爱有了你却失去了我的一切，衡量你的心局限到我之间，没有跨越的机会，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新的距离》，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我们来继续来说关于草原的话题啊，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些风景优美然后景色宜人的草原。这个草原呢在西藏纳曲高寒草原，有听众知道吗？纳曲的藏语意思啊是黑河，整个地区在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怀抱之中。西藏的达尔果雪山东边的布吉雪山形似两头猛狮守护着这块宝地，这片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人们常说的羌塘。纳曲镇是青藏公路的必经之路，又是西藏对外开放的旅游区之一，旅游者可以领略藏北草原的自然风光、节日气氛和民族风情，还可以参观游览藏北明寺、孝登寺。在纳曲境内啊，辽阔的羌塘草原和神秘的藏北无人区，栖息着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等许多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更加迷人的色彩。藏北仔湖纳木错位于拉萨市的当雄与纳曲地区的班格县之间，每年都有许多来往转湖的游客和信徒。 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就背着我的手轨，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成为甜蜜的 的招待。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介绍最后一个草原啊，是青海的祁连山草原。我觉得这个草原是不得不介绍的，太美了。祁连山的平均山脉海拔在4000至5000米之间，很高了。高山积雪形成的硕长而宽阔的冰川地貌奇丽壮观，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的地方称之雪线。一般而言，冰天雪地万物绝迹啊，然而祁连山的雪线之上常常会出现逆反的生物奇观。在浅雪的山层之中呢，有名为雪山草甸植物的蘑菇状的残坠，还有珍贵的药材雪高山雪莲，以及一种生长在风蚀的岩石下的雪山草。因此雪莲、蝉坠、雪山草又合称为祁连山雪线上的岁寒三友。哇，好美啊，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这些草原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奇观。这里是仙偷客栈，也请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看一下大掌柜上个月去乌兰布统旅游的视频，来感受一下草原的美丽。如果你去过的话呢，可以来回味一下哈，你曾经去草原的一些看过的景色呀，吃过的美食。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呢，一定要来看看视频了，来感受一下草原的美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该关门了，打烊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明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却为我。